情。了解详情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北京阅读记”，第八届书香中国“北京阅读记”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太液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茶色，他递了灯门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似是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半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半耳边。 87.6来了，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，请拨打电话88864417888644178886442788864427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，请拨打电话8886441788864417888644278886442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作霖领着唐二虎、张世飞从配殿走进大殿。你看张作霖小个不大，真威风，一对小黑眼珠子锃明刷亮，是威风凛凛，冲着二周一阵冷笑。招人招业，你们俩好好考虑考虑，如果不拼忠言，后悔可就晚了。张作霖，张小个子，你不是人。他俩跳脚骂。就在这时，唐二虎、张世飞偷偷地把大脑子拽出来，这大匕首啊，就在后腰眼给他们哥俩插进去了。扑通扑通，死尸是栽倒在地。二虎和张世飞把脑子拽出来，哼，他妈的自己找死，牵着脖子打着倒退。要你们干什么？简直是败类。张作霖回过头问大周、二周这十来个保镖，你们想活还是想死？ 张队长饶命，张队长饶命，我们干这个无非想混口饭吃，跟着谁都一样，我们愿意投降。 好，愿意的咱就是好朋友，不过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，在那混乱的时候，你们哥几个先受点委屈，只要你们诚心诚意，我绝不会亏待你们，压下去。你不能凭这两句话对他们就放了，那会坏大事的，所以拿绳拢上，我专门的人给压下去。大廖、二廖问张作霖：“ 队长，下一步怎么办？按原计划行事。事不宜迟，你们赶紧投钱带路，咱们赶奔望海寺去解决大周二周的部下。是，随我来。大廖二廖领着人在头前开路，张作霖带着汤二虎、张志飞、南朝北火、孙烈臣、胡老嘎所有众人，拉开一定的距离，在后头跟着，像疾风暴雨一般翻山越岭，就来到望海寺。咱们说的清楚，在广陵山上屯布着两支人马，一支是大廖二廖率领部下在龙泉寺，另一支是大周二周率领原部人马驻扎到望海寺。九只手一翼呢，把总据点设到北镇中安府，他的人马大部分都在广陵山下，都离着不太远呢。因此他们利用最快的速度来到望海寺山门这儿。大廖二廖正往前走，就听有人喊：站住！谁？我呀，廖军廖勇啊。哎呦，二位，你们从哪儿来？哎呀，大周二周嗜酒如命，喝得过量了，我们是送人来了。哦哦，快快开门开门。没有半点怀疑，因为五大少是五位头领，大廖二廖也是其中的两位啊，头子来了敢不开门吗？大门开开了，大廖二廖不但进了望海寺，张作霖利用这机会把手一挥，赵家庙的保险队是冲进望海寺。不行动，不行，不行动，不行动。望海寺这些保险队全傻眼了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翻脸了？当他们认出不是自己人，是赵家庙的人，可是来不及了，绝大部分全都举枪投降。但是人不一样，也有那么一部分死硬分子啊，见势不好，拉出枪来，啪啪啪，不好了，张小个子来了，赵家庙的人来了，啪啪啪，举枪还击，双方就展开激烈的火拼。随着枪声，不断有人倒下去，不断有人负伤。大周二周手下有一部分人翻墙从后边逃跑了，张作霖就知道给于毅送信去了，因此回身他把汤二虎叫过来：大哥，你领50名弟兄守把鬼门关山口，防止于毅突然袭击，要确保我们的安全。哎，你放心，交给我了。走！汤二虎把匣子枪一摆，领着50名敢死兵下去准备去了。张作霖腾出手来，得给大家讲讲话呀，要不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。把这家俘虏足有200-300人集中到院子里，张作霖把来意说明，大廖二廖也站到高处：弟兄们，我们是来救你们的，只要你们愿意跟我一心，咱们一起投靠赵家庙， 保证大家平安无事，有吃有喝。弟兄们，不要再给于毅卖命了，大周二周已经伏法了。人就这样，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呀。大伙一听大周二周全都归位了，我们干嘛呀？跟着谁不一样？所以异口同音愿意投降。张作霖让孙烈臣让大伙编好了队，赶奔赵家庙，人先押走了，目的主要是为东西，把地窖和后边的库房打开，再看九只手于毅多年的积蓄大部分都在这儿，什么好东西都有，这就往车上搬运了。左一车右一车，张作霖在这过着数，一共是50多车呀。后来还发现左一袋子右一袋子全都是银元，银元都是外国的，有战人的，有飞鹰的，在当时这外国银元非常值钱，一块银元换中国的银子是1两3钱7分，所以都爱买银元，光这也拉了好几车呀。张作霖明白，于毅哪来的？劫黄冈劫的，就是达尔罕王给西太后送的礼品，那些银子原封没动，都在这儿。张作霖这才出了这口气，心说于毅啊，就因为你不仁，我才做出这种不仗义的事来。这叫贼吃贼，越吃越肥呀！物归本主，我可要拉走了。告诉胡老嘎，把这些东西送到红罗涧。你可记住这茬，重点是这些银元给张作霖脑袋里深刻印象。后来红罗涧出了事儿了，银元被抢。死了不少的人，谁干的？是内奸，是外鬼，那是后文书。胡老嘎把东西押运走了，张作霖一看差不多了，吩咐声撤。刚出了望海寺，就见鬼门关一带枪声响如爆头，咔咔咔咔咔咔咔咔，张作霖明白，九只手一可能得到报告了，率队攻山，正跟汤二虎展开激战。哎呀，这枪声也太激烈了！他先说二虎，统共带着50个人，人家于毅手下1000多呀，寡不敌众，差的太悬殊了。张作霖告诉你们先撤，我来掩护。队长，您先回。不，你们先走，快点，越快越好。这队伍分批开始从北山下广明山，张作霖领着20个人赶奔鬼门关。鬼门关是个山口的名字，您听这名吓人不？就有一条道可通到山顶，两面全是悬崖峭壁，尤其是个黑天，一脚蹬空要摔下去，粉身碎骨啊！张作霖格外小心，猫着腰到了鬼门关山口，一看呢，他二虎领着人正在这守岗呢。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已经有12个人升了天， 有20来人挂了花，能战斗的也就是20个人了吧。就见唐二虎双手举着枪往山下射击，张作霖他们就赶到了。大哥怎么样？ 哎，你来干什么？快走！ 我怕你人单势孤，我助你一臂之力。 哎呦，这仗打得才过瘾呢！兄弟，你往下边看看。 张作霖趴着挨头往下一看，哎呦， 黑乎乎的一大片，扇子面形是轮番进攻。 黑天看那枪啊，打出一溜一火线，非常清楚。张作霖就说：“大哥，你再能坚持1小时，咱的人就能平安撤离了。来，你给我闪闪地方，你先歇去，交给我。”哎，我说作霖呐，你是怎么回事？你是一家之主啊！一旦你要有点闪失，祈祷兵散。我是干这个的，你何必抢我的功劳呢？你快走，我不挪窝。这唐二虎一边说着一边射击，张作霖看没办法，只好在旁边助战。你看多来了20个人，那增加了不少力量啊。尤其他们管也知枪头的也准，凡是枪响之处准有人躺下。翻回头再说于毅，得着报告了，把于毅气得嘣嘣嘣直蹦啊。 小个子张雨平，好小子， 你闹了半天没安着好心啊，竟在我于某的身上打主意，我看你是活腻歪的。今天无论如何派不如何，我也要把你生擒活拿，抓住之后扒你的皮，抽你的筋，千刀万剐。因此于毅亲自指挥，领了600-700人轮番进攻。 无奈呢，他们被动， 唐二虎张作霖占有主动，这地形太好了，居高临下，所以于毅吃了亏了，几次进攻全没达到目的，伤兵损将。怎么办呢？于毅吩咐一声，快骑快马去给我运炮，快把炮全给我集中到这儿来。 是。 于毅手下管这个炮队24门撸管炮。那小炮啊，你别看不大，特别灵巧，一个人就能扛一门，而且把那炮弹从口上往里的一去，咣哎就响，小巧玲珑，杀伤力还挺大，在当时来说这就是最厉害的武器了。24门炮陆续全运到了， 这顿炮打的 一下就是24颗炮弹，在鬼门关左右开了花了，胳膊粗的树炸得满天飞，把石块都炸碎了，是火光闪闪，又有几个弟兄倒在血泊之中。张作霖身上也挂了花了，但也不知这是哪，也觉不出疼来，用手一摸，肩头上也有血，大腿上也有血，硝烟弥漫，呛得人喘不过气儿来。张作霖一算计，这时间没有1小时，还得坚持一会儿，不然的话让于毅杀上来切断了后路，我就得前功尽弃呀！ 咬牙在这挺着。 唐二虎回过头一看，哎， 你怎么还没走啊？ 你在这等死啊，快走，你没听见吗？全是炮弹。然后张作霖不走，唐二虎把嗓子都喊哑了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一颗炮弹飞来，嘘，唐二虎可有经验，一听这颗炮弹肯定是奔他跟张作霖来的，当然那些炮手不知道是张作霖和唐二虎，但是测的这个距离非常准确。唐二虎一着急，我说队长你没听见吗？咱俩都要完完。二虎真是热心肠，伸出大手呢，砰，把张作霖的腰带子给抓住了，攒足了力气往旁边一扔，你躲开，哎呀，像扔包似的把张作霖就撇出去了。二虎心事挺好，望着这什么地方呢，一条道两旁都是山涧，这多好，把张作霖撇山涧里去了。张作霖说了别说个别下去了，完了。张作霖一闭眼心说，大哥呀，没想到你要了我的命，有这么干的吗？完了，四脚拉哈的他就掉下去了。你说这个事儿是多巧，要说迷信他不该死，实质是个巧劲儿，从这石缝里头长出不少树来，大的小的什么形状的都有，正好一棵松树探出去一丈多远，把张作霖的袋子跟衣服给挂住了，咔哧给穿上了。张作霖没掉到底下，就悬在半悬空，晃荡半天，张作霖把眼睁开了，多悬呐，我这在什么地方？他用手一划了，把树干划了住了，可就入了死扣了，觉着这棵树还直颤。往上看不着天，往下看黑洞洞不见底呀。张作霖心说，我这命还真大，又一回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摘耳侧听，就脑瓜顶上这个炮弹咚啪啪啪，完了完了。二虎大哥，这五十多个人全得交代，我领那部分弟兄也完了，上不去呀，这怎么办呢？可又不能老在这挂着，周围连个帮手都没有，张作霖这个费劲呐，解带子往下一点一点的摘，把衣服带子摘下来了，一只手抓着树干在空中悬着。张作霖想，算了，该着河里的死，井里死不了，我干脆下去得了，上是上不去了，管他有多深。张作霖一闭眼一撒手，掉到山沟里头，能有多高啊？张作霖挂着树到底下能有20丈高，什么人也得摔死，但是呢他没摔着，还就因为两山夹一沟，年积月累，那树叶子铺了一层又一层，等秋天的树叶全学到这沟里来，也不知经过多少年，比那弹簧啊，比棉花还软乎，